份就是剧本，剧本有长有短，有深有浅，有好有坏。它入面是文字，它又是电影、短片、歌剧、舞台剧、电视剧、微电影。有戏剧就有它，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。剧本，剧本，一剧之本。一剧之本，主持黄晓初、赖慧玲。 好啦，大家好，又嚟到星期一嘅一剧之本嘅时间啦。今日咧继续有我 Winky 赖荣同埋阿初黄晓初喺度嘅。阿初你好， 大家好啊。 阿初，我哋成日咧即系我好多剧本都会讲嘅，可能电视啊、电影啊或者系舞台剧都会讲。但你觉唔觉得咧，我哋个比例上面咧，可能会讲多啲电影啊？就反而呢舞台劇都有嘅，但我觉得呢比例少啲。我感觉呢有一个现象呢，係越嚟越少人有耐性去睇一啲经典嘅劇目啊，一啲好经典嘅舞台劇，好似要花好多心机时间，因为佢哋比较浓啲呀嗰樣嘢比电影。但电影好似依家即食文化会快啲睇、 嗯。我諗最简单嗰樣嘢係因为冇咁型啊。唔系，我认真嘅，你谂下，哇，一扎人，你谂下，我哋围埋一齐，搵啲嘢搞啊，搵啲嘢玩下。好啊，我哋睇到Iron Man 啊，喂，好啊，去啊，我哋睇到罗密欧与朱丽叶啊。 OK， 你唔同你女朋友去睇， 你明唔明嗰个所谓冇咁型啊？即系好似嗰样嘢冇咁 trendy 啊，冇咁有趣。同埋你要知道，大部分香港人咧系买紧 entertainment， 系 咁，所以咧佢哋一定要觉得嗰样嘢 entertaining。你先好做，就算你做马做 equus 啊，你都应该要揾张敬轩啦，你都应该要有黄秋生啦，系咪？即系你突然间要做经典剧目，真系一样好难做嘅， 主要真系好唔容易啊！ 难系难在 marketing 啊，即系你点样令到啲人觉得嗰样嘢型啊？点样令到啲人觉得系？哦，我而家俾啲钱去买娱乐，我买呢样嘢，我唔系话我哋俾钱睇舞台剧就系买娱乐啊，但系大家。即一定要接受一樣嘢，就係大部分人係想買娛樂噶。你唔好同我講話，哎呀，我想用500蚊咧，我想睇一套咧好 classic 嘅莎士比亞。你唔好嘥我時間啦。如果你到最後你覺得得唔到 entertainment 嘅話，你唔會想翻轉頭噶。所以每一個戲都一定有娛樂性嘅。即呢个系一定啦，只不过系话我哋如果真系攞住一个，我话俾你听，呢个系喺1940几年写噶，系好讽刺当时嘅时弊噶，咁点解唔留翻喺当时做啊？而家唔好做俾我睇啦，即所以点解会系会难啲噶？即系而家嘅人， 头先你讲个例子都几好，即系前排阿黄秋生同埋张敬轩 Equus 呢一个戏，马呢个戏，其实即系譬如我哋喺演艺学院读书嘅时候就知道呢个剧系好经典啦，个戏味好浓啦，咁但系我谂依家。大部分的观众去看不会知道这个是经典剧目，即可能入了场看完，但是我去买票绝对是因为秋生啊和张敬轩啊这样会是。那好了，之前呢我记得你跟我讲过有一个剧本呢，其实你一直都想做的，就亦都是我们今天讲的剧本，就是熔炉 Crucible。那如果你去做，你自己会不会好，即不是找明星的，即不可以找我啦，那找。 揾你做咩啊？揾明星揾你，你咩意思啊？我唔系好明啊，你可唔可以讲清楚啲啊？ 讲笑啫，即系你如果依家你去做 Crucible 熔炉呢个戏啦，你会唔会好踏实咁样揾一班即系自己嘅同学啊，演艺学院嘅同学去做咧 ？Rather than 定系你都会揾明星啊？你会点样拣咧？如果你真系去做， 我就得一个目标啫，我就想做啲好嘅戏。咁、那个戏到最后有冇人睇呢，其实我就控制唔到嘅。 吓、啊、但係你都话呢啲 marketing 嚟㗎啦，你知道个市场需要系点㗎啦，即系如果你喺呢个年代去做。 咁永远呢个位就搵 marketing 嘅同事帮我諗啦，然之后我就尽量配合囉。即系如果佢话俾我听，哎你要做呢个戏真系卖唔到啊，你要想办法搵啲明星嚟做啊，咁如果到最后嗰个明星又肯做，而嗰个明星又做到个戏啊，又啱个角色嘅话，咁、我哋咪做囉。我 open up to anything。唯一一样嘢我坚守嘅就系个戏要好、所以我答唔到你嗰个问题，但系同时我亦都俾一个答案你，就系、是、你话明星组好，因为明星可以系黄秋生嚟噶， 系先？ 黄秋生如果 真系好有实力，系啊！ 如果黄秋生做阿 John Proctor， 即系熔炉嘅主角阿、John Proctor 咁样，咁 我梗係 say yes 啦，點會 say no 啊？ 其實佢 Actress 咧，我好似係第一次睇佢做舞台劇， 係咪？ 係真係做得好好。你有冇睇 Actress？ 我冇睇 Actress，但係我早幾年做過一套同香港話劇團嘅叫《家庭作業》應該。業係業債嗰個業啊，家庭作業。咁我都有睇，佢都亦都係做得相當好。 真係好犀利呢個人。 Anyway， 咁所以咧就算我今日要做熔爐也好，點都好啦。你話會唔會有明星？冇所谓㗎，做得好嘅我哋咪嚟囉。我只不过係想带啲好戏俾观众。 咁即係你隨時会搵我做啦。 搵你就问啲我哋不如讲返个戏啦好嘛。 好啦，咁我哋正式呢进入我哋今日嘅剧本啦，就係熔爐 Crucible 呢个剧本啦。呢个剧本嘅作者呢就係点样介绍佢呢，咁就係 Arthur Miller 啦，因为佢最多人知嘅应该係玛丽莲梦露嘅丈夫啦。 係啦，其实佢当年成名作叫 All My Sons， 跟住仲有好出名嘅就係、是Death of a Salesman， 哦，系推销员之死， 系好出名。我仲记得早几年我喺美国读紧书嗰阵时咧，就有一日上编剧堂咧，就上一堂，就有一个编剧系嘅教授突然间打开门走入嚟，就好严正咁坐低同我哋讲 ，Arthur Miller 死咗。 系啊，佢系近呢 个系我哋上紧堂嗰阵时，跟住我哋全场，因为我哋嗰日仲要系编剧堂咧，即系全场人静咗，啲 professor 全部静晒，因为我 professor 仲要系识 Arthur Miller 嘅，所以系即系 know him in person， 即系朋友嚟嘅，会见面嗰啲嚟嘅咁样。但系就系我记得嘅最记得嘅。 这么远那么近啊！ 就系咁样咯。 OK， Crucible 呢个剧本熔炉咧，我觉得咧都要花啲时间讲，因为我觉得唔容易讲噶。 系。 佢几复杂，同埋佢讲紧嘅一啲发生嘅事咧，同我哋系好唔接近噶嘛，即系佢讲女巫啊、巫术呢啲嘢，我哋唔系好接近噶嘛。阿初，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故事咧？ 好主意， 系啊， 讲下故仔啦，系咪？咁啊，熔炉呢个故仔咧，写个背景咧，其实有史实嘅根据嘅，真系有一件咁样嘅事嘅，就系喺1692-93年咁上下咧，就系、是、曾经有啲叫 witch hunt 啊。咁大家如果睇电影或者睇其他故仔，可能都会睇过啲类似嘅嘢嘅，就系会追杀啲女巫啊咁。咁但系咪真系有女巫嘅咧？咁我哋而家好科学化咁谂啊，当然觉得系冇呢件咁嘅事啦。但系当年1690几年嘅时候，咁佢哋信有女巫，亦都唔出奇啦。 嗯， 故事背景咧系发生喺美国麻省，咁就有一个叫做 Salem 有个镇啦，就是、中文译做就系呢个撒勒姆嘅一个地方。 系， 咁就系一个咁样，你话去村又好，镇又好，乜都好啦，就有咁嘅地方。咁嗰啲人其实当时嘅美国咧，就系啱啱有好多人就系由欧洲开始移民过去美国，而我哋就统称咧就叫 New England。即係呢個新英國啊，即係好多好多歐洲嗰啲人就移民咗過嚟，就喺美國呢度。咁佢係一個又唔至於窮鄉僻壤嘅，但係啲人大部分係農夫啊，靠耕種畜牧為生啊，就係大家鬥快圈啲地，圈咗啲地就係歸佢啊咁樣。咁當然而家就開始有一個叫政府啦，但係呢一個政府咧就係完全由教會管治嘅，即係教會就大曬噶啦，即係嗰個 即係宗教國家啦， 係啦，嗰個牧師就基本上就係、是。就係朕嚟㗎啦，就係皇帝啦，即係佢就基本上話曬事，當然都有法律，咁但係個法律基本上就等同於係差唔多係聖經咁咯，即係佢其中喺個戲入邊亦都有出現嘅，就係話哦，而家為咗證明你係咪清白，你快啲背十戒背，佢背唔到咁，跟住佢就有罪，因為佢要證明佢唔係女巫啊嘛，咁就要佢背咁樣啲人 要冇罪就要終日祈禱咁樣啊嘛， 係啦，即係同埋佢哋係當時係好虔誠啊，即係你星期日唔去教堂啊， 等於犯法， 係啊，等於犯法咁滯㗎啦，系好大件事嘅，咁啊，仲有星期日又唔准佢哋工作，因为嗰日系安息日啦嘛，唔准佢工作。如果有人嗰日工作嘅话，又系好大件事嘅。即系我想大家第一件事系知道个戏个背景嗰个氛围先，即 系 究竟我哋喺一个咩嘅世界，咩嘅地方。咁好啦，个故事正式开始啦，就系、是、一开始咧就系喺一间好似系阁楼嘅一间房咁样啦，即系都几大嘅。咁就有间房就有个女仔咧就瞓咗喺度，就完全唔喐嘅。咁就有一個牧師咁樣啦，就跪咗喺度喺度祈緊禱，咁啊念念有詞，我哋聽唔到佢講乜嘢啦。咁輾轉我哋就開始知道發生咩事啦，就是、有啲人開始走入嚟啦，就睇下呢個女仔，就係、是、話啊 Betty 佢點啊，佢暈咗喎，佢起身未啊？佢之前話佢識飛喎，佢係咪仲唔知喺度飛過喎？話喺個農莊上面飛過，有人見到佢嘛咁樣。但係其實都係有人講嘅啫，冇人真係見過。咁呢個牧師咧，只係話啊唔係，我個女啊點會識飛啊？唔係你唔好周圍講話有巫術嗰啲人冇啲咁嘢嘅，唔係、啊、聽講。你话你喺Beverly 即系呢个比华利嗰度咧，就请咗呢一个 Reverend Hale， 即系有个另外一个牧师就系话，佢专系对呢啲巫术嗰啲系好有研究嘅，专登请佢嚟啊嘛，咁一定系有巫术先请佢嚟啦。佢话唔系，梗系啦，我哋以防万一嘅啫，请佢过嚟以防万一嘅，冇呢咁嘅事咁啊。咁 即係其實佢就自打嘴巴啦，話冇呢咁嘅事，然之後就請嗰個專家嚟咁樣。但係點都好啦，總之而家所有人就喺度討論緊，就係究竟鎮入邊啊，係唔係有巫術存在？係。咁好啦，咁嗰幾人俾佢趕咗出去啦。就有另外一個好重要嘅角色，就係呢個 Abigail Williams 就走咗入嚟，然之後就 係佢個侄女啊， 係佢個侄女嚟，係咯，牧師嘅侄女嚟嘅。咁然之後就問啊 Betty 佢點啊乜乜乜啊咁樣。喺趕曬所有人走之後咧，這個牧師就即刻捉住 Abigail 就問佢究竟發生咩事？究竟我捉到你哋嘅時候，你喺度做緊啲乜嘢？佢話：啊冇啊，我哋喺度跳下舞啫嘛，跳下舞。我見到有個女仔除曬衫周圍走喎，點解會發生咁嘅嘢？仲有我見到咧有個人咧係對住個火咧念念有詞咁樣，同埋咧我見到咧你哋有個煲喺度，中間唔知煲緊啲咩嘅喎，係咪有啲咩巫術啊嗰啲嘛？唔係啊，我哋喺度跳舞啫嘛，冇嘢噶，冇嘢噶，冇嘢噶。佢就一路都否認呢件事嘅。咁跟住咧就開始問題就出現啦。第一就開始有鎮入邊其他啲好重要嘅達官貴人啊，有勢力嘅人啊，都開始嚟到啦，就喺度了解件事啦。亦都頭先講喺比華利嗰度有一個好重要嘅牧師，亦都嚟到啦。仲有呢個戲嘅另外一個最主要嘅角色啊 ，John Proctor 咧就嚟到啦。咁呢個 John Proctor 嚟到咧就輾轉咧有一場戲咧，就係其他人咧就話：，我哋走落樓下，因為好多民眾都嚟到呢度，就好驚有巫術啊。咁呢個牧師就要走落去。解話同埋走落去安撫啲民眾啦，就走咗落去，就剩翻阿 Betty， 即係頭先瞓咗喺床度嗰個女仔啦，佢繼續係冇喐啦，同埋 Abigail， 仲有 John Proctor， 呢三個人就喺間房入邊。咁輾轉我哋就見到呢一個 Abigail 同 John Proctor 嘅一啲嘅對話。咁我哋通過佢嘅對話就知道咗一啲嘢，就係咩咧？原來呢個 John Proctor 咧，就第一佢係有太太噶啦，因為之前已經有提過佢哋兩夫婦都係務農嘅， 係 啦係啦 ，Elizabeth 啊，伊麗莎白就係佢太太啦，就係我哋一路都知道佢呢個咁嘅家庭啦。第二就係咧，由佢哋言談之間，我哋發現咧呢一個妙齡少女啊 Abigail 咧，佢應該係得17、18歲啊。咁個劇本入邊一開始就話明佢一定係好靚嘅，要咁然之後咧，佢哋言談之間，我哋就發現原來佢哋之前咧係有少少嘅婚外情啊，佢哋有一個咁樣嘅 back story 有咁嘅故仔， 一個曖昧嘅關係， 係曖昧關係。咁嚟到呢度呢就有一段好短嘅時間，就係佢哋兩個人獨處一室啊 ，Betty 就暈咗啦，咁啊唔算啦，咁就發現咧，原來佢哋有咁嘅關係，而阿 John Proctor 咧就一路喺度同佢講咧，就係話：喂，究竟發生咩事啊？係點搞噶？咁樣，喂，我同你冇機會噶啦，你唔好再嚟搞我啦，呢件事係冇可能發生嘅咁樣啦。咁慢慢就將件事講翻曬出嚟咧，就係、是、話原來即係其他人亦都喺下面咧祈完禱就走翻曬上嚟，亦都喺同時咧下面開始唱聖詩嘅時候咧。阿 Betty 咧就係瞓咗喺張牀度嘛，就開始突然間咧有啲叫聲啊，開始有啲呻吟啊咁樣，係啦，就係咁啲人上到嚟就發現話，點解佢突然間喐嘅？哎呀，一定係我哋喺下面唱聖詩，佢聽到啲聖詩咧，佢就驚啊，因為佢應該係中咗巫術啊，或者係啲乜嘢咁樣噶嘛。然之後佢就曾經醒過，又係話：哎呀，我要飛啊，我要飛去揾媽媽，然之後想喺個窗度跳出去咁樣噶嘛。咁就有啲神志不清咁樣嘅。咁總之到最後，所有人嘅 conclusion 就係覺得可能係真係有啲巫術啦。然之後咧就John Proctor 亦都話：你哋呢班咁嘅人喺度搞埋曬呢咁嘅嘢，我唔會信呢個牧師嘅，即係阿 Paris 就係 Betty 個爸爸啦，就係我唔會信嘅，我唔會信你哋嘅，你哋全部喺度講埋曬啲無稽嘅嘢，我唔會信你哋。然之後 John Proctor 就走咗啦。到最後咧，即係呢個第一幕咧，就係所有人咧都係話：究竟係邊個？你快啲供出邊個係巫嗰啲叫女巫啊！快啲供出嚟！咁跟住呢啲女仔咧就開始。點一啲人名出嚟啊！就點咗14個人名出嚟，就話呢啲就係女巫嚟嘅，包括阿 Betty。阿 Betty 係喺呢個半睡半醒、神志不清嘅時候咧，亦都開始係講咗一啲人名出嚟，就話哦呢啲就係女巫啦。然之後第一幕咧就喺度完咗啦。 一劇之本，主持黃曉初、賴慧玲。 好啦，咁啊讲完第一幕，第一幕已经咁长，所以我话呢个剧本咧真系好难讲。咁不如我哋即刻进入第二幕，因为总共系有四幕添嘅。 冇错冇错，呢个四幕嘅 structure 咧，喺以前亦都系几 popular， 即系 popular， 成日都系咁样四幕嘅。咁而家题外话啦，成日有啲学生咧交剧本俾我咧，得两版纸啊，一幕。得一板子又话一幕，你顶多嗰啲都叫佢一场嘅，咩叫一幕？咩叫一场？ 同场佢哋都唔系好识分。 唔系最简单，咩叫幕？咩叫场咧？你真系要落幕转景嘅，咁咪幕咯，或者 intermission 嘅，咪叫幕咯。特别系以前佢点解要咁样四幕啊？系因为佢真系做完一幕换景，然之后大家出去食花生噶嘛，就出去买嘢食，然之后 break up， 然之后翻嚟睇第二幕，每一幕都已经系大半个钟噶啦，即 系 你可以想象到。 而家啲学生 就系啊，佢永远觉得就系一幕啦，每一段就系一幕，咁啊跟住一个。 戏有十几幕嘅咁样， 佢哋习惯咗嗰个幕字咧，其实通常都系一场一场戏嘅。 Anyway 啦，总之系嚟到第二幕啦， 系用脑嘅第二幕啦。 系啦，第一幕嘅最后咧就系供出咗一扎女巫嘅名单啦、 嗯。 而呢啲女巫咧就唔系话哦，佢哋系女巫啊，咁我困住佢哋咧。你要知道当时我哋头先讲呢个咁样嘅社会背景咧，啲女巫咧系一系俾人问掉，一系放火烧死佢嘅，所以系好大件事嘅。佢哋咁样指咗14个人出嚟，咁嚟到第二幕啦。第二幕咧就系翻到去John Proctor 同埋佢太太Elizabeth Proctor 嘅屋企啦，佢哋两个人。咁喺佢哋嘅行为之间咧，我哋见到佢哋两个其实有少少生疏嘅，有啲奇怪。咁、当然啦，呢个生疏某程度上我哋可以推断到嘅，就某程度上系因为呢一个 John Proctor 之前有个外遇啦，同 Abigail 有个外遇啦。咁、但系佢哋就真系开始好担心，就是、因为件事已经发生咗，好似系过咗大约一个礼拜到咁样啦，就系、是、辗转已经好多人俾人供咗出嚟啦，而有啲人啊认咗罪啦，有啲人就死都唔认啦，咁样即系唔同嘅人都有嘅。咁但系咧，开始咧呢一个教会啊，即系教会其实亦真系政府啦，就开始觉得唔对路啦。嗰、那個唔對路係咩咧？就係、是、因為太多人俾人供出嚟，亦都咧開始佢開始懷疑啲人究竟係咪有其他企圖啊？究竟指啲人出嚟？咁亦都嗰個喺比華利嚟到嗰個牧師咧，亦都開始覺得一件事係唔正常噶啦。咁、所以咧，呢、這個 John Proctor 同 Elizabeth Proctor 咧，亦都開始喺度驚，就係、是、喂會唔會有一日會嚟指到嚟我哋身上 啊？ 因為第一樣嘢就係而家喺度指控緊人嗰一班女仔啊，即係當日有份跳舞嗰一班女仔咧，就係佢哋猛咁話佢哋係中咗巫術，係有人施咒語喺佢哋身上啊嘛。咁佢哋就開始喺度指稱一啲人出嚟啊嘛。而其中就係因為呢個 Elizabeth 同阿 John Proctor 同呢個 Abigail 一定係有某啲關係啦。 三個關係。 如果呢個 Abigail 突然间老羞成怒，然之后佢做某啲嘢，佢就可以随时指控呢个 Elizabeth 噶咯、 啊。 所以佢哋都开始好担心嘅。但系喺呢个时候咧，亦都有一样好重要嘅发生啦，就系、是、啊喺咁夜，即系夜晚嚟嘅，突然间之前嗰、那个Reverend Hale 咧，嗰、那个喺比华利嚟嗰个牧师咧、就嚟到佢哋屋企敲门，就系咁夜。咁佢哋就突然间好惊啦，就系话诶，我哋都听唔到有马蹄声啊，听唔到有马嚟啊，我哋都唔知道你突然间会出现啊，咁走入嚟。佢一走入嚟，佢话：我今日嘅身份唔系一个牧师，我嚟想啊了解一啲嘢啫。咁、跟住就话：我谂你都可能听过啦。今日有人咧喺听证会度咧就指过你哋嘅名出嚟。咁就讲咗几样嘢。第一就系、是、话，点解你之前会咁少去教会啊？我哋有记录唔知十几个月咧，你去过20几次啫。 哦、 即系平均每个月去一两次咁样，点解会咁情况啊 ？John 可唔可以同我讲下咧？咁啊，跟住我哦冇啊，因为我太太之前又病咗啊嘛，咁所以我去少咗咯，咁啊，哦咁啊，你太太病咗啫，咁你都可以自己去噶，点解你唔去啊？因为你要知道喺我哋呢度嘅规矩咧，就系话你唔去教会嘅话系好大件事噶，好大嘅罪嚟噶， 你一定要去噶， 你一定要去噶，冇理由会唔去噶。仲有人话你星期日你开工，你会播种，你会耕田噶，系咪有啲咁嘅事啊？咁样。跟住辗转又亦都听到话咧 ，Elizabeth 讲过话，点解佢唔去教会？系因为佢唔想坐喺某一啲人隔篱。究竟系发生咩事啊？咁样。咁辗转啊 ，John 就真系知唔以对啦，就冇讲到个真实嘅情况出嚟啦。咁到最后佢就话 ：，OK， 咁既然你两个又唔系女巫嚟嘅，唔系巫师嚟嘅，咁你可唔可以而家喺我面前背十诫啊？即系就 系 叫佢背十诫啊嘛。咁啊 ，John 就开头嗰五条都背得几好嘅，跟住开始去到第六条咧，就开始谂咗9条，到最后佢谂嘅都谂唔到最后一条。咁好彩佢老婆提佢系不可奸淫啊。佢老婆提佢一条最重要嗰条就是不可奸淫，但系嗰件事系极度尴尬，因为就 系 因为佢又其实同呢个 Abigail 有染噶嘛、 啊，而好似阿 Elizabeth 即系佢老婆又知道咁样啦， 系啊，佢老婆系知道啦、啊，绝对系知道，因为佢老婆炒阿 Abigail 就系因为知道佢哋有染啊嘛，其实、 啊、 我哋喺个戏入边系知道嘅，但系冇对外公开过嘅。咁啊喺呢度就系突然间啊，佢太太就话系不可奸淫啊。咁点知佢老公到就话John Proctor 就话嗱，你见到啦，即系我哋两公婆夹埋，我哋背到十诫啦，冇事冇事冇事。即系到最后就话咁即系其实佢亦都当面系背咗9条咁样，所以就咁你两公婆 OK， 咁但系我知道咩事啦。点、知到最后呢一场咧就系咩咧？就系有人入嚟要拉走 Elizabeth，、就系话有人指称就系佢系女巫嚟嘅。咁就係因為喺途中咧，佢哋個工人啦，阿 Mary 就啱啱，因為好好笑嘅啫。到最後咧，就係呢、這個佢哋個工人阿 Mary 咧，工人一定要叫 Mary 嘅。我哋有睇過《秃头女》咁，就知道工人一定要叫 Mary 嘅。 Anyway， 咁总之佢个工人咯，之前喺较早时候翻嚟嘅时候咧，就话：，唉，我已经好攰噶啦，我日日要上 court， 你要知道我而家系 court 嘅 official 嚟嘅，即系我系官嚟噶，我日日都要上 court 嚟帮手审人噶，因为我而家个身份地位好重要噶，咁样，唉，你都系唔好阻我啦，我要休息一下咁样，即系妹仔大过主人婆，然之后就话：，唉，呢、這个我头先喺个法庭嗰度咧，无聊整咗个公仔送俾你啦，咁然之后就翻咗上房就送咗个公仔俾佢嘅。咁喺呢个时候咧，嗰啲人走入嚟话要捉 Elizabeth 咧，就走入嚟就话：你呢度有冇公仔？嗱，林俾个公仔我，你有冇公仔呢度？佢话冇，我哋一向都冇公仔喺度喎。跟住抄到个公仔，咁呢个公仔点解释啊？哦，呢个公仔系我工人头先俾我，唔系我噶咁啊。跟住就嗱嗱林即刻叫你个工人落嚟咁样。跟住阿 John 就叫 Elizabeth 上去，就叫个工人落嚟啦。啲人就话唔得 ，Elizabeth 唔可以走。唔可以叫佢上去，咁阿 John 就已經係大發雷霆，然之後就因為佢又係一個農民，又係個劇本講佢都幾大隻嘅，佢即刻攔住啲人，你全部同我企喺度，冇人可以掂我老婆，然之後就叫佢老婆就叫咗阿 Mary 落嚟啦，咁啊叫咗阿 Mary 落嚟就問佢，呢個公仔係咪你噶？咁跟住阿 Mary 就知唔知道？係我嘅咁樣，然之後就講咗啲嘢就話，今日我喺個法庭度積嘅，然之後點點點，然之後咧佢哋喺個公仔度咧就揾到兩支針，就掹咗兩支針出嚟就係話。哦，点解呢度有两支针噶？就系怀疑佢哋施巫术啊！因为正正喺头先，点解佢哋咁匆忙赶嚟呢度咧？就系、是、阿 Abigail 喺食紧饭嘅时候，突然间就话好痛，跟住佢身上面掹咗两支针出嚟啊！ 吓，喺 Abigail 嘅身上掹咗两支针， 喺个肚度掹咗两支针出嚟。 O K， 咁所以佢哋即刻就话啊，应该系有巫术啦。咁但系即系。个古仔就系咁讲啦，我哋唔知道系咪真系有巫术啦。咁嚟到呢度，大家要记住嗰个公仔真系阿 Mary 俾。Elizabeth 噶嘛，啱啱、 啊、 我哋睇住噶嘛喺个剧本入边，咁、啊、但系佢哋就话，哦，一定系你施巫术，咁但系而家阿 Mary 就已经承认咗嗰个公仔系佢咯，跟住喺呢个时候嗰、那个 Reverend Hale 咧就突然间问佢啦，你究竟呢啲事系真噶，定还是系有人啱啱将呢啲嘢灌输入你个脑度，令到你咁讲噶？跟住阿 Mary 就开始晕下咁，然之后佢就话，吓、啊、我唔知道，我觉得系真噶，但我唔知系咪有人摆咗喺我脑入边噶，跟住所有人就望住 Elizabeth 就开始觉得。佢係女巫啦，然之後就捉走咗 Elizabeth。咁喺呢度就阿 John Proctor 就即刻好驚啦，即係佢亦都冇嘢可以做啦。佢諗住出去幫手啊，拉翻個老婆入嚟，但係出面原來有九個大漢捉翻入嚟啦。咁佢都冇辦法啦。到最後 Elizabeth 就俾人捉咗。然之后佢就要想办法要救返自己嘅老婆同埋其他人嘅老婆，而家都係好多人俾人捉咗㗎嘛，好多人都俾人指称係女巫嘛。因为其实佢哋估计呢就好多人都因为唔同嘅原因呢，就譬如有啲人啊，如果佢死咗嘅话，咁佢又可以买咗佢个地啊，又可以佢哋之前有个咩嘅争执，又可以利用啲咁嘅嘢就令到佢哋赢咗。但係因为所有人都係讲緊女巫，但係其实所有人都死无对证啊。所以就佢哋知道件事件已经越闹越大，已经唔系淨係女巫唔女巫嘅问题。虽然个戏就係话讲女巫，但係好老实讲喺个戏入面根本就冇女巫出现过，全部都系用呢样嘢作为一个藉口 讲嘅啫， 捉人嘅啫。咁呢个就系第二幕，就喺 Elizabeth 俾人捉走咗之后呢就完咗啦。 哇，讲咗一半攰唔攰啊？不如我哋唞下咯。 呢份系剧本，剧本有长有短，有深有浅，有好有坏。佢入边系文字，佢又系电影、短片、歌剧、舞台剧、电视剧、微电影。有戏剧就有佢，剧本一剧之本，一剧之本。主持黄晓初、赖慧玲。 好啦，继续咧翻翻嚟一剧之本。我哋今日讲紧嘅剧本咧就系《熔炉》啦。咁啊，《熔炉》就系 Crucible， 就系 Arthur Miller 写嘅一个剧本嚟嘅。阿聪，我哋啱啱咧就讲咗第一幕、第二幕啦。而呢个剧本总共有四幕嘅。咁啊，讲落去咯。 好啊， 加油啊！ 讲落去啦。咁啊，嚟到第三幕啦。咁啊，啱啱我哋就知道 Elizabeth 已经俾人捉咗啦。咁之后就好快啊 ，John 咧就即刻就要想办法嚟证明啊，就系佢太太系清白嘅。咁啊，第一就捉咗佢嗰个工人啦，就走到嚟审判长嘅面前，就同佢讲话嗱，我身边阿 Mary 咧，佢系我哋工人嚟嘅，佢而家有啲嘢要同你讲，我有理由相信，亦都我可以举证咧，就系根本就冇巫术嘅，只不过咧系佢哋咧用呢样嘢咧作为一个藉口咧就拉走啲人嘅啫，因为系 Abigail 亲口同佢讲咗，根本佢哋就唔识巫术，佢哋只不过喺度跳舞嘅啫。咁当然啦，因为当日 Abigail 其实亦都公称佢唔系讲紧佢自己识巫术，佢系话紧有一个黑人嘅女人，就系呢个Tituba。 就有个黑人嘅女人，就系佢系识巫术噶嘛，话 系系系系。 咁而个戏入边就系好多人而家就利用紧呢样嘢捉人啦。但系点都好，总之而家阿 John 尼老就系话，第一我系亲耳听到 Abigail 就讲过，根本佢哋唔识巫术嘅。第二就阿 Mary 咧，我的工人咧而家就嚟讲，就系话俾大家听，根本佢哋就全部人喺度扮。是扮晕，然之后扮话中咗巫术，全部都系扮嘅啫。咁佢哋就讲啦，讲俾个审判长听啦。个审判长就唔信，咁然之后就叫晒嗰啲人出嚟啦。然之后嗰一扎女仔就话：阿 Mary， 你做咩咁样诬蔑我啊？哎呀，阿 Mary 一定都系巫师嚟噶。哎呀，佢又施法啦，我哋而家好晕啊。然之后全部人又碌晒喺地度点咁样啦。跟住阿 Mary 见咁样嘅状况，佢突然间。又即刻自己又喺度点，然之后哎呀，我都中咗巫术啦，因为佢咁样佢就唔系巫师啦嘛， 系啊， 即系所以所有人就用呢咁样嘅方法就令到自己甩到身，咁到最后咧，所有人咧就开始个矛头就指向阿 John Proctor 啦，就话 哦，一定系你施咗巫术，你就 系 巫师嚟嘅，然之后到最后咧，阿 John 咧就将一个本来系唔会同任何人讲嘅一样嘢咧，佢讲咗出嚟，佢话我知道点解佢要咁做，点解佢要指话我老婆系女巫。 哦， 因为 Abigail， 我之前同佢系有婚外情嘅，佢而家系想取代我老婆，所以佢先至指控佢嘅啫。佢讲嘅嘢唔系真嘅。跟住审判长话：，哇，你咁样嘅指控系好大件事嘅，你肯唔肯定先？佢话 即系好似唔应该讲，佢都讲埋啦。 系啦，因为佢自己嘅名声系 at risk 啊嘛。 系啊系啊。 咁佢讲咗呢样嘢出嚟，然之后个审判长就话：，你讲嘅嘢系咪真先？好啊，咁而家我哋就叫你老婆出嚟 ，Abigail 同埋你两个拧转面，然之后我就叫你太太出嚟。你哋一粒声都唔准出，你一出声嘅话咧，你老婆就即刻有罪，你就即刻有罪。然之后叫佢老婆出嚟，叫佢老婆就系话：嗱，而家 Abigail 喺度，你老公又喺度，我想你话俾我听，点解当日你会炒咗 Abigail？ 因为 Abigail 之前系佢哋嘅工人嚟噶嘛。咁跟住咧，呢个太太啊 Elizabeth 咧，竟然到最后咧系为咗保护佢老公嘅名声。虽然佢老公就话我太太系一个极度虔诚嘅教徒，佢系一定唔会讲大话，佢呢世从来都唔讲大话，所以一定唔会讲大话噶。佢就落咗一样咁样嘅嘢喺度先，然之后叫佢太太出嚟，但系佢太太为着佢嘅名声咧，竟然就系话冇啊，因为我哋唔啱咯，总之我哋夹唔到咯，然之后就我就炒咗佢啦，唔关事噶，冇其他嘅，然之后叫咗佢走。 系。 喺呢度咧就嚟到个戏一个最大嘅 crisis 啊，就系而家讲大话嘅其实系 Elizabeth 啊嘛，但系当然都系为咗要救阿 John Proctor 啦， 系啊系啊， 但系亦都因为佢呢个大话，之前阿 John 讲嘅就变成咗大话， 嗯， 亦都阿 John 亦都同时就俾人拉咗，就系话佢应该都系巫师啦， 系， 咁就喺呢度咧就呢一个第三幕咧就咁样完咗啦。 好啦，咁跟住咧就到最后一幕啦，第四幕啦。 咁嚟到第四幕呢就係呢个 John Proctor 已经俾人收咗监啦。咁但係呢喺个戏前面呢都有交代过，就係 John Proctor 呢佢咪好唔鍾意而家嗰个牧师嘅、Paris 即係 Betty 嗰个爸爸呢，其实一路都唔系几妥佢，就觉得喂佢都唔知做乜嘢嚟到呢度成日都系雕龙雕凤，又要呢度又要镶金，嗰度要搞，都系嚟弄下权嘅啫，都唔系真系一个好嘅牧师嚟。所以佢就一路都唔系几鍾意返教会，同埋同佢唔系几妥嘅。咁其实除咗佢呢，周围亦都有好一些人咧，系咁样谂法嘅，所以咧 ，John Proctor 亦都因为佢 outspoken 啊，即系大大声咁讲，我唔中意佢，我唔同意佢，佢会讲咧，所以有一啲嘅追随者嘅，其实佢，咁但系而家其实好多人亦都已经俾人拉咗入咗监仓啦，所以嚟到第四幕呢度咧，就有一场戏好重要嘅，就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John Proctor 喺狱中咧，突然间嗰啲牧师啊，其他人咧就。叫佢太太过嚟探佢，俾佢太太过嚟探佢，但系其实叫佢太太过嚟探佢系咩咧？系叫佢认罪啊，系、叫佢认自己系 巫师。 巫师，因为咧，我哋之前都讲过啦，喺呢一个故事嘅背景入面咧，巫师咧一系俾人吊死，一系就俾人烧死。OK， 咁已经有好多人咧相继唔认罪而俾人吊死咗啦，但系有好多人咧认咗罪就系咩咧？就系佢哋忏悔，然之后坐几个礼拜监就冇事。而去到呢个位咧，其实所有执权者咧都已经知道，诶、哎，成件事根本就系一堆大话嚟嘅。 系， 即系不如咁啦，你嗱嗱临认咗罪，然之后就求其写一封悔过书咁，然之后就大家相安无事翻屋企啦。我哋唔想有人无辜咁样牺牲咗，所以就一路都好想啲人认罪啊。咁但系咧，因为有好多人咧。都话自己系清白，死人都唔认罪。仲有咩咧？就系、 是、 John Proctor 其实有好多追随者咧，都系佢都唔认罪，我哋点会认罪？我哋唔会认罪啊！我哋觉得咁样系啱啊，所以冇人认罪。咁所以咧，政府呢扎官员咧，同埋呢扎牧师咧，就叫佢老婆， 不如你劝你老公，就叫佢认罪啦。咁样呢一场戏就突然间就几温馨下嘅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就系、是、之前喺第二幕嘅时候，我咪话佢哋两个有少少即系好似有啲隔膜咁样，有啲疏远咁样嘅。 Okay. 但系到呢场，第一佢哋本身都系有啲疏远啦。咁啊，佢哋又有。 有幾個仔噶嘛，即係 John Proctor 同埋 Elizabeth Proctor 都係有幾個仔噶嘛。咁就佢嚟到呢度，到最後 Elizabeth 就亦都明白，你諗下個老公為咗救佢，將自己嘅婚外情竟然係咁樣講出嚟。 嗯。 咁但係呢個老婆亦都因為要保存佢嘅名聲咧，係冇將呢樣嘢講出嚟。即係喺第三場咧，佢哋係雖然係冇真係實質嘅交流，但係佢哋通過大家嘅行動啊，係見到大家。嘅關係啊，而到最後呢場咧 ，Elizabeth 入嚟就真係動之以情啦，亦都因為嗰啲牧師啊，就係全部明知以理就冇效，就希望動之以情，就係、是、呢個 Elizabeth 入嚟就不如叫佢認罪啦。到最後咧，呢、這、一個John Proctor 咧，就係話咁好啦，我認罪啦，算數啦，即係咁就可以一家團聚咁樣翻屋企啦。但係佢就有一個條件嘅，就係、是、我認罪還認罪，我簽咗張紙就唔好俾人知道就算數啦。但係佢話唔得啊，你如果認咗罪嘅話，我哋就要將你嗰個悔過書就釘喺呢一個教堂嗰度，等所有人都見到，公告天下。佢就話咁啊唔得啦，咁啊到最後咧，佢就真係搣爛咗嗰張佢嘅悔過書，然之後咧就係、是、寧願唔認罪，就俾人吊死咗，就連同佢有幾個佢啲追隨者咧都係一齊俾人吊死咗。咁到最後個故仔就完咗喺呢度啦。 佢系文字，又系影像，佢幻化成电影，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。佢属于文学，又属于戏剧、舞蹈、音乐。佢叫做剧本，亦都系一剧之本。一剧之本，主持黄晓初、赖慧玲。 好啦，咁啊四幕劇就讲完啦。咁、啊其实呢个故事都真係几复杂㗎喎。首先我觉得佢讲个事件啦，巫术呢啲嘢同我哋都几远。同埋呢最终即係佢唔係我可唔可以讲 happy ending 呢，即係最终佢都唔係好似正义嘅人战胜咗巫术呢样嘢㗎，佢冇呢啲咁嘅。 其中一样嘢呢，我想喺度打岔少少讲，唔係打岔嘅，即係讲返远少少，就係、是嗯我哋一开始讲古希腊嘅悲劇啦。咁悲劇呢，你如果讲古希腊嘅悲劇呢，有某啲定义好紧要嘅。第一叫做悲劇，咁一定係悲劇收场㗎啦。OK， 咁所以呢一个戏呢到最后佢死呢，咁只不过係我哋而家習慣咗睇喜劇收场嘅戏啫。但係所有叫得到悲劇嘅呢，通常个主角都死嘅。你諗下係咪呀，即係你嗰讲古希腊嗰啲，就算唔係死都係重伤啦。你諗下伊迪帕斯王嗰啲挖埋自己双眼，然之后自己流放自己㗎嘛，係咪嗰啲係悲劇囉。即係你而家呢一个呢係一个好典型嘅悲劇啦。所以你话而家会唔会係啲人睇嘅时候会觉得哇好老土啊咁啊！我唔知道会唔会个戏依然系好戏嚟噶，但系你话系唔系正不能胜邪，定系邪不能胜正，系唔系嗰啲嘢咧？我就唔特别去讨论，因为到最后个戏个重点唔系正邪嘅角力， 同埋个重点都唔系佢有冇战胜咗巫术嘅。 冇错，绝对系，因为巫术去到中间已经成个戏所有人都知道系假嘅， 系 特别系去到第四幕，所有人都知道全部嘢都系假过嚟，唔好再同佢哋一齐癫啦咁样。 咁但系其实呢个故事点解你咁中意呢个剧本？ 我谂我中意。佢嘅咧，我哋睇翻个戏叫做主角啦 ，John Proctor， 佢嗰个古仔啊，即系呢个人物系一个好有趣嘅人物嚟嘅，佢系一个农夫，佢又唔会黐埋啲权贵度，佢好率直嘅，但系咧佢啊有自己有个外遇， 做过一件错事， 系做过一件错事，咁佢同佢老婆亦都因为咁咧，就有一啲即系开始有啲疏远啦，有自己有几个仔啦，但系佢到最后系为咗救自己嘅老婆。然之后附上咗自己嘅名声，但系佢老婆亦都为咗佢嘅名声咧救翻佢，两个嘅关系又好咗。但系周遭嘅环境嗰一种咁样嘅变态啊，真系开始已经系完全系歇斯底里，所有人系完全疯狂嘅状态，即系为咗要达到自己嘅目的，为咗自己嘅益处咧，为咗自己嘅好处咧，就开始乱咁指其他人出嚟。呢一个咁样嘅状况系一个好独特嘅状况嚟，即系我哋周遭唔系冇见过噶。即系譬如话文化大革命已经系一个类似咁嘅状况啦。我哋成日即系喺我哋身边唔系好远嘅咋。你估香港而家唔系咁啊？都系有啲类似咁样嘅情况噶。我哋会想办法用唔同嘅嘢话你啊，你部车啊塞住佢，唔俾佢离开立法会啊，佢又唔知点样啊，拱冧咗边个啊，嗰啲嘢 又整烂咗道门啊。 系啦，嗰啲咁嘅嘢，种种嘅嘢，其实好可能都系。巫术嚟嘅啫，即系你大家明白我而家讲嗰个所谓巫术系咩啦，都系子虚乌有嘅啫。咁只不过系大家利用呢啲嘢，然之后点样去达到自己嘅目的。其实系距离我哋系绝对都唔远嘅。咁而到最后呢一个 John Proctor 呢个主角咧，佢系。 佢唔係一個完全話，哎呀，我總之我覺得啱我就做啦，唔係喎。到最後嗰幕，佢同佢太太少少唔至於冰釋前嫌嘅，起碼對大家嗰個了解深咗，因為大家都曾經為大家即係付出咗自己嘅名聲，做咗一樣自己好唔願意做嘅嘢。個老婆就講咗個大話，因為佢係完全唔講大話。你要知道呢個故事背景嗰啲人啊，係幾咁虔誠啊，即係先至明對佢嚟講有幾重要。因為我之前都提過啦，每一個好戲都係一個好獨特嘅世界嚟，咪呢個世界是一個咁嘅世界嚟嘅，所有人都好虔誠嘅。到最後，阿 John 係寧願俾人吊死，佢都唔要認自己係一個巫師。 嗯， 即係佢亦都係一個咁虔誠嘅人。我諗喺一個咁嘅過程，我哋睇到一個人，佢係有某啲缺失嘅，佢有某啲問題嘅，但係佢點樣去面對呢啲問題，同埋點樣忠於自己，到最後覺得係啱嘅嘢咯。咁呢一個係我係受感動嘅。係。咁我覺得我最簡單嘅講法係咁咯。你話到最後個 message 係咩啊？咁啊，真係大家自己去睇。 即 係 見仁見智啊！呢個你自己 get 到啲乜嘢嘅？ 冇錯。 咁所以嗱講翻即係主角嗰樣嘢，今次嘅主角一定係 John Porter 啦。 我諗係啦。冇可能系其他人啦、 啊。我唔知啊，好独特噶嘛，每次同你倾主角都好特别。我哋近呢几集 系啦，同埋因为咧有一样嘢几有趣噶，因为试过无数咁多次噶。啊，会唔会系可能系 Abigail 啊？啊，又会唔会可能系嗰个 Reverend Paris 啊？又或者会唔会系 Reverend Hale 啊？特别系 Reverend Hale 系好有趣噶，因为佢系一个专家， 系 佢系一个专家，佢喺外地嚟嘅，然之后佢系巫术嘅专家，然之后去到第二幕啊，佢已经系。哎呀，我真系唔知啊，我都唔知道咩系啱咩系错，你背十戒啦，我唔知啊。到最后佢系叫阿 John Porter 嘅老婆，麻烦你啦，不如你劝你老公拿林认罪啦，算啦，坐一排监咁啊，冇嘢噶啦，我哋唔会点罚佢噶，我哋都知道而家成件事系错噶，佢系完全崩溃咗噶。Reverend Hale， 其实你话 Reverend Hale 系主角得唔得？都有可能得噶，但系而家我哋成个戏最主要咧系睇阿 John Porter 佢嘅 downfall。即系佢嘅故事如何由一开始一个佢觉得自己系好正直，佢可以好正直嘅人，虽然佢有一个咁样嘅 adultery， 即系佢有一个咁样嘅婚外情，然之后佢到慢慢佢附上咗自己嘅名声，佢为咗救自己嘅老婆，但系到最后佢为咗即系一个公义啊，佢话我系真系冇做过，我唔可以咁样做，我唔可以有一个咁样污名，亦都唔想呢个污名因为咁而辣到我老婆，到最后佢唔认，宁愿系一个冤狱。佢到最後死，佢都話自己係清白，佢唔係一個巫師， 唔係耍巫術。 咁係呢一個咁樣嘅故仔，我覺得係雖然係一個好大嘅悲劇啦，但係我哋喺睇呢個人物喺呢個人物身上，我哋見到有某一啲光輝咯。即係呢個係我覺得正嘅地方。 即係其實如果講 change 咧，我覺得佢嘅我可以話佢嘅 change 係唔大嘅，即係 John Porter 呢個。角色本身，因为我嗱某程度上呢、這个剧本好多个角色都系面对紧宗教同埋佢哋自己私人感情嗰个 conflict 喺度噶嘛，嗰、那个斗争自己喺度。咁其实佢都系噶，佢好正直，佢好信奉自己好正直嘅一个教徒。到最尾佢都系相信自己系最正直嘅教徒，但系佢中间经历嘅嘢令到佢有一啲 doubt 自己嘅时候啦，即系会唔会我就咁签咗张纸就算啦？又或者我对我老婆好，我对于佢我好内疚，即係有佢中間有好多事發生，但係最終其實佢都冇轉變過，但係佢都亦都係一個主角啦，就係、是、因為所有事其實都係影響緊。 其實唔係完全冇轉變過噶，因為喺個過程入邊咧，其實名聲啊，即係一個人嘅聲譽啊，喺個戲入邊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 element。 因為佢哋係一個虔誠嘅教徒啦， 唔係淨係佢啊，係身邊所有嘅人。你諗下嗰個Reverend Paris， 由一開始所有人有啲人唔中意佢啊，但係佢又要好高姿態啊，因為我哋頭先冇提到啦，但係喺第一幕入邊咧，佢有一樣嘢好重要。佢就同阿 Abigail 讲话，你哋搞埋啲咁嘅嘢，如果有人知道话有巫术，仲要巫术系出现喺我屋企入边嘅话，只要我嘅敌人知道咗嘅话，我就大件事，我就一定俾人拉落台噶啦，我唔可以俾人拉落台。你见到佢系咁样，因为个明星系会直接影响佢嘅社会地位，同埋佢嘅工作，同埋佢所有想得到嘅权力，有乜都好，即系明星喺个戏入边系好重要嘅嘢。到最后点解阿 Reverend Hale 嗰个喺外地嚟嗰个巫术嘅专家咧？到最后点解佢唔话诶？其实冇巫术嘅，其实都系因为明星啫嘛。到最后 John Proctor 佢死都系因为明星，即系佢就系话我唔可以背上呢个咁嘅污名，因为呢个污名除咗影响佢自己，亦都影响佢太太啦，系咪？所以到最后佢我唔会认，我点都唔会认。但系又好得意喎，佢太太入嚟动之以情之后咧，佢系签咗，佢话我认啦。然之后只要冇人知道，算啦，呢件事就咁算啦。但系佢系即系。 我唔知大家有冇睇嗰个戏啦，就算我睇剧本嘅时候，我都系好感受到阿 John Porter 佢有几咁委屈啊，要佢即系就算唔系当中， 即系个签名唔系真系签名， 系啦，要佢承认佢系一个巫师，但系佢自己系一个虔诚嘅教徒嚟。咁呢啲嘢喺个戏入边系，虽然我自己唔系特别一个虔诚嘅教徒或者咩，但系我好睇到有一个人佢有一个咁大嘅信念，而佢俾人屈啊，而佢俾人屈系为咗边个？为咗佢太太，为咗生命，为咗生活。佢到最后佢曾经系叫咩bend his knees， 即系佢曾经系屈服过噶。 边个屈啊？ 但系到最后佢系都系为咗同一样嘢，就系佢为咗自己嘅名声，亦都为咗佢太太，为咗佢一家，佢宁愿死，佢都唔认佢自己系巫师。 但系如果要讲今次嘅起承转合咧，个转其实系几难揾噶。嗱，如果我尝试将佢推后啲噶，会唔会系佢宁愿死咯？ 系啦，一定系啦。 即呢个系个转，可以系。 系啊，绝对系啊，点解唔可以系？ 咁、 哦、 个合就系佢死咗。 系啊，好少嘅咋，临尾其实好少嘅咋。 系、啊。 即唔系一定要有一个好长嘅合噶，其实转同合特别合咧，好多好好嘅戏都系短得好紧要。 系系系系。 呢个几典型嘅情况嚟嘅。 点解我觉得咁？即又唔系有问题嘅，但系佢中间其实发生咗好多嘢，佢有一啲更加大嘅转变，因为我觉得咧，佢个角色本身系好公义、好公正嘅人，到最尾佢嗰个转变，我坚决死，即系好似唔系佢人生里面一个好大嘅转变，反而头先我哋所讲就话，譬如佢为咗佢太太，佢肯签嗰啲字，佢肯讲自己有婚外情呢啲，其实呢啲对于佢嚟讲先系最大的转变嘅，但系事实上又喺呢个故事里面形成唔到一个转嘅效果嘅。 你要记住，你千祈唔好好多时我哋就系俾起承转合个转字咧搞乱咗我哋。个转咧唔系咩转变啊，个转只系高潮。成个戏最重要嘅事件啊嘛，个主要事件系而家有一个叫猎巫婆，佢哋走去揾啲巫婆出嚟嘛。到最后啲人乱指，而家指中咗 John Proctor， 系 佢系有权选择佢认定系唔认。 嗯 ，OK， 呢个就系个主要事件啦，就系、是、有巫术发生，然之后啲人开始乱咁指证 ，OK， 到最后 John Proctor 究竟认唔认自己系巫师或者系施巫术嘅人，就系、是、个戏最重要嗰个位，呢个问题解决啊嘛，因为 John Proctor 认或者唔认，即系特别系佢认啦，如果系认嘅话，咁就全部，一天都光晒，佢都认啦，所有人认咗就算数啦，然之后大家当冇事发生啦，咁样，咁就完噶啦嘛件事，但系佢就系偏偏唔系咁样啊嘛，所以呢一个位系成个系个高潮，系个事件点样？解决个事件到最后点样解决啦？就系佢唔认，然之后所有剩翻唔认嗰啲人全部吊死晒，呢、这个就系个结局，呢、这个就系个悲剧啊嘛。 系啊， 即系呢个就系嗰个技术上嘅转啊嘛。个转唔系讲紧啲乜嘢嘅转变，都有转变，因为一开始佢唔关佢事噶件事，但系到最后佢竟然系咁样去面对呢件事啊嘛。就系、是、 呢件事件发生之后， 冇错啦。所以个转，大家千祈唔好将呢个转，因为佢中文嘅意思有一个转变、改变嘅意思，系有呢样嘢。 个英文系咩话？ climax 咯， 哦 climax，OK，、okay、 就系个高潮，你要知道点解高潮系个转啊，就是、因为如果我哋画佢成一条 curve 嘅话，系一条斜线一路上到最高，然之后个事件解决，跟住个气就跌落嚟噶啦嘛，所以嗰条 curve 个最尾嗰个高峰位一定系喺一个较后嘅位置噶嘛， 但系其实中间咧，佢认咗自己系有婚外情嗰度，其实都系一个 climax 嚟嘅。 都系，所以嗰个技术上唔系一个 climax 咯，即系嗰个系其中一样嘢系成咯。嗰样嘢系令到件事更加严重啊嘛，因为佢认， okay， 好啦，佢认我哋以为件事可以完啦，点、知喺呢个位置就系情理之内、意料之外，就系、是、个老婆出嚟就系讲咩啊，就系话冇啊，冇呢咁嘅事啊， 佢冇婚外情啊， 佢冇婚外情啊，唔系一样咁嘅嘢嚟，嗰样嘢又再将佢气又再推高咗， okay， 令到 John Proctor 而家 at risk 啊嘛，因为 John Proctor 会俾人指控，哦，咁即系你讲大话啦，你话你老婆冇讲大话啊嘛，咁即系而家你讲大话啦，我哋而家捉你，令到件事系再推向一个更加近，就系、是、John Proctor 要面对佢自己。俾人指控佢系一个巫师啊嘛， 系， 所以嗰样嘢系成嚟噶，嗰、那个唔可以系一个高潮。大家要记住就系我哋喺呢度咧，成日讲嗰啲起承转合咧，系一个技术性嘅分析嚟噶。 系、 我哋太过容易将，哎呀嗰度都好似有个高潮，呢啲系啲师奶嘅睇法嚟嘅啫，即系唔好意思啊。 你指住我， 唔系咁样形容师奶，即系普通人就会觉得，哎嗰度系有一个少少嘅高潮，嗰度好紧张，系嗰度系好紧张，但系个戏个技术上嘅高潮依然系个事件解决嗰一刻。个事件嘅解决系到最后 ，John Proctor 话我唔会认罪啦，我肯定啦，呢样嘢冇得翻转头噶啦，咁嗰个就系个高潮位咯。 多谢你令呢一个师奶识得睇呢个剧本啦。不过事实上咧，一啲好嘅剧本咧，佢中间嘅情节可能唔系咁容易去分析到佢，但系其实系好有人性存在喺入边。不过头先我哋讲话呢个剧本有冇啲咩 message， 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 message， 就系、是。 其实男人只要你唔出轨，咪冇咁多事发生咯。 啊，你突然间好似有个好大嘅盾。你好好啊，你讲得。 我希望咧，各位听众将呢句说话放喺心里面啦。男人唔出轨就冇咁多事发生啦。好，今日多谢晒初咧同我哋分享用脑呢个剧本，我哋下个礼拜再见。 拜拜。 Bye。 一劇之本，編導馮傑，監製韋佩文，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。Thank you.